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5集，唐默走进食品加工厂，寻找那个全世界玩家都见过的东西。这家食品加工厂的厂房占地约2000平方米。唐默拿着发光的石头，仔细地寻找厂房的每一个角落。他速度很快，从厂房的最东面开始排查。最东面的墙壁上靠着的是员工的杂物柜，他将每一个柜子都打开翻查一遍，再接着往下找。全人类都见过的东西，这个范围还是太广了。除去眼盲的人什么都看不到，人类都见过的东西有水、阳光、空气。虽然空气看不见，但它是真实存在的。阳光和空气不太现实。唐默从一个员工的柜子里找到了一瓶喝到一半的矿泉水。他看了片刻，将这瓶水塞进了自己刚刚随手拿的一个塑料袋里。唐默再找了一会儿，他看到厂房的窗台上放着几盆多肉盆栽。月光下，这几盆多肉早已经枯萎发黄。唐默挖出了一些泥土，放进自己的塑料袋里，继续寻找。两个小时倒计时结束时，唐默检查了三分之一个厂房。他听到一道沉闷的撞门声从另一间办公室的门后传来。邪游狼出现了。唐默快速地将手里的塑料袋放进一个抽屉里藏好，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刚刚在员工柜子里发现的一把小水果刀。他的身上全是饼干和糖果的碎屑，这是他之前故意站到自己身上的，防止邪游狼和真实的狼一样嗅觉灵敏，一下就觉察到他的所在。唐默握着水果刀，一步步走向办公区。在那间办公室里，这两匹邪游狼十分聪明，他们配合默契，依次撞击着办公室的大门，撞得整个墙壁都在随之颤动。砰砰砰的声音在空旷寂静的厂房里回荡，听着无比刺耳。唐默轻手蹑脚地走到办公区的边缘，抵墙而站，听着门内的动静。大约撞了四五回，当一道剧烈的破碎声后，狼尖锐的呼啸声破门而入。两匹狼的鼻子里喷着浓臭的热气，四爪扒着地面，一双忧虑的眼睛在黑夜中四处探索，寻找人类的踪影。唐默将整个身体藏在墙后，距离他三米的地方就是两匹穷凶极恶的狼。这两匹狼很有耐心地寻找着，忽然最里侧的办公室里，行风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，那东西掉落在地上，发出一道清脆的声音。两匹狼咆哮一声，四爪蹬地冲向办公室。正在同一时刻，唐默以最快的速度从两匹狼的身后冲了出来。两匹狼听到他的声音，赶忙想要回头再攻击他，但他们的身体飞跃到空中，根本无法转向。唐默便挥舞着锋利的水果刀，划向后面一匹狼的脖子。这匹狼在紧要的关头伸出爪子，挡住了唐默的这一刀。砰！后狼摔倒在地，血液流了一地。他一只爪子被唐默割断，狼狈的想要站起身。前狼见状，朝唐默发出怒吼，他冲向唐默。唐默挥刀而下，避开这锋利的爪子。邪游狼的前肢贴近地面，狼眼直勾勾地盯着唐默。他突然暴起，唐默侧身避开。谁料另一只断了腿的狼竟然从后方冲了上来，趁机咬住了唐默的手臂。唐默一脚将这匹狼踹开，邪游狼从他的手臂上撕下一块血肉落在远处，鲜血顺着唐默的手臂哒哒地流淌了下来。邪游狼将这块肉吃干净后继续看向唐默。两狼一起冲上，从两个方向同时袭击唐默。唐默此时早已顾不上手臂的疼痛，小小的水果刀被他不断的挥舞挡住了两匹狼锋锐的爪子。双方缠斗片刻，打了数个来回， 其实才过去了一分钟，一匹狼终究早已失去一条腿，受了伤。唐默借他双腿无法保持平衡的机会，一刀从他的腹部扎进去，刺穿了这匹狼的心脏。同时他侧过头避开另一匹狼的身后偷袭，伸出手死死卡住了这匹狼的脖子。血幽狼奋力挣扎着，唐默用尽力气咔嚓一声掰断了最后一匹狼的脖子。两匹狼的尸体落到地上，化成两滴黑色血油。唐默的右臂血液已经止住，但被咬去的血肉却无法恢复。唐默的左腿上也被咬去一块血肉。他捡起自己掉落在地上的水果刀，稍稍平复了一些呼吸，走进办公室。办公室里，邢峰早已吓得面色惨白，蜷缩在桌子底下。见到唐默回来，他手脚并用地爬了出来，看到唐默手里的两滴血油，他不敢置信地说： 你居然真的一个人杀了两匹血油狼？ 唐默看向他，邢峰缩回脖子： 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惊讶，你居然真的能把两匹血油狼都杀了，还没受什么伤。之前我曾经和一个玩家一起攻击血油狼，杀了一匹就已经让我们感到吃力，两匹血油狼我们根本无法对付，五分钟内只杀了一匹，还被那两只狼咬断了手。 和失去手相比，只是被咬去两块肉，多了一些抓痕，确实算不上什么伤。唐默道：是另一个玩家断了手？邢峰点点头。唐默摸上口袋里的水果刀，淡淡的看着邢峰：那两个人是怎么死的？邢峰脸色变化了一阵，说： 他们是被铁鞋匠抽干鲜血死掉的。每进入一个新玩家，铁鞋匠要求的血油数量就会从头计数，血油狼的数量也会从一直开始重新增加。但是哪怕是这样，我们也实在打不过血油狼，又找不到真正的血油，所以我们最多撑过第二次，第三次我们就无法给铁鞋匠三滴血油。 说到这儿，邢峰害怕地颤抖起来： 不能给出足够数量的血油，铁鞋匠就会说拿你们的鲜血来代替吧，接着他就会用那根钉子，那根铁钉刺穿我们的身体，你看看我身上的这些洞。 邢峰露出身上那些黑漆漆的洞口： 都是他打穿的，他的铁钉会吸收我们的血，一滴血油大约等于我们身体里十分之一的血，也就是 400cc， 只差一滴血油我们还能承受，但到后来我们根本打不过那么多血油狼，连一滴血油都得不到，铁血匠就会吸干我们身体里的血，所有血。如果我们这里连续两次无法提供足量的劣质血油，铁血匠也会去那边把那边的玩家的血也吸干。 唐默想起来傅文铎所说的三具干尸，想来他们也是一样被铁鞋匠用铁钉吸干了血。然而，唐默说：为什么你还活着？邢峰呼吸一滞，按照邢峰的说法，他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副本的，按理说也是第一个被铁鞋匠吸血的玩家，身体情况最是糟糕，那为什么在他之后其他两个玩家全部死了，只有他还活着？邢峰不肯回答。唐默拔出小刀，一道清脆的啪嗒声，他一掌将小刀拍进了厚厚的实木桌板里。邢峰被这声音吓得身体一跳。唐默垂眸看他，神情冷漠。邢峰张开嘴，过了半天，恐惧地说： 我全部都说，因为我私底下藏了血油，人体每次失去 400cc 的血是没有问题，我以前是个医生，我知道，而且现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体素质都提升了，三个小时内虽然无法把这 400cc 的血全部恢复过来，但是能恢复很多，对行动没有影响，所以我第一次就没把血油给铁鞋匠，用 400cc 的血代替了，之后我每次都会多存下一点血油，还有其他玩家进来 我们是一起打血幽狼的，因为我是第一个进入游戏，黑塔又没提示，我就告诉他们杀死两只血幽狼才可以获得一滴血幽，他们没有人怀疑。 唐默冰冷的目光让邢峰闭上了嘴，邢峰觉得有点无地自容，他把身体埋在角落里，不想让唐默注意到自己。片刻后，唐默说，你身上还剩下多少血幽？邢峰头皮一麻，他低声道， 没了，我早就没血幽了。 唐默没再追究这件事，他坐在椅子上随口说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400cc 的血确实不会对人造成太大的影响，甚至作为玩家失去 800cc 的血应该也不会有大碍。邢峰茫然地抬起头看着唐默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个。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也存下一点血幽好了。邢峰错愕地睁大眼，唐默双手抱臂，神色平静，这一次我就存下一滴血幽，让铁血象抽 400cc 的血。邢峰完全不理解， 以你的实力没必要抽血。 谁说要抽我的血了？唐默微微侧头淡笑着看着他，抽你的？邢峰双目瞪大，汗毛耸立。五分钟后，唐默将两滴血油交给了铁鞋匠。铁鞋匠愤怒地嘀咕道， 那些血油狼真是废物。 说完他再看向唐默和邢峰， 你们这些没用的人类都给我听好了，快点找到我的血油，否则下次我要三滴劣质血油，你们拿不出来就用你们的血来代替。 铁鞋匠拖着重重的锁链砰砰砰地离开了工厂。他走以后，唐默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两滴黑色血油，这是邢峰刚才交给他的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命，为了请求唐默让自己多活一会儿，邢峰把藏着的两滴血油交给了唐默。这个老玩家阴到了极致，他把这两滴血油藏在办公桌上的咖啡杯里，杯子里全是棕黑色的咖啡，任唐默也想不到这里面竟然藏了两滴血油。但哪怕如此，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他藏的所有血油，或许在小冰箱的可乐里，盆栽的泥土里，还有更多的血油被他藏了起来。而且这个玩家不仅心思阴毒，对自己也更狠，他每次用血油都用在了刀尖上，他身上的洞确实是被铁鞋匠用铁钉捅出来的，他每次只会给一定数量的血油，只要铁鞋匠抽走的血液不至于要他的命，他就不会再多给一滴血油。唐默留着他还有用，至少是个备用血库，否则这样心肠狠毒的人他不会放在身边，现在放在身边了，他也会时刻警惕对方。铁鞋匠走了之后，唐默等了几分钟，等到了傅文铎的视频通话。这一次傅文铎倒还可以，没有像上次那样狼狈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